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9月10号，今天一大早呢，这个朋友圈啊、微博啊、微信呢，还有等等各个方面都能听到这样的向所有的老师祝福的这样的声音跟刷屏。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但是呢，同时也希望各位老师呢能够真的是珍惜自己教师这个职业哈、真正的爱护和培养我们的每一位孩子。那既然咱们是一档音乐节目，那么今儿呢我们也聊一点这个应景的话题。师生情呢在歌坛里也是很常见的，同时呢也是很复杂的。那么有些师生呢，比如这个伯乐与千里马啊，是一段佳话。那么有些师生呢在歌坛多年后亦师亦友，也很不错。但是也有一些师生呢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呢一拍两散啊，什么情况都有。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歌坛当中的师徒。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在各位的成长道路上说说有没有哪位老师，或者说是哪句老师跟您说的话让您始终无法忘记，受益匪浅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歌坛当中呢，有很多这样亦师亦友的人，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李宗盛和周华健，是吧？这两位呢，现在都是华语歌坛的老大哥了。但是当年呢，确实是李宗盛带出了周华健。其实呢，周华健最初签约的不是滚石，是另外一家公司。那没想到呢，专辑发行前，公司倒闭了。后来呢，才遇见了李宗盛。李宗盛呢，很喜欢他，就把他呢带进滚石。刚开始的时候呢，李宗盛对他的要求很严格。周华健呢，曾经创下了连写16首歌的记录。但是呢，这些作品交到李宗盛手里之后呢，14首都被退货，只留下2首他觉得还行。一首呢是亲亲我的宝贝，还有一首是名字呢特别奇葩，叫寡妇村的传奇啊。相信呢喜欢周华健的朋友这两首歌都不会陌生。结果呢，这两首歌确实都火了。一起来分享亲亲我的宝贝。 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哄啦啦啦哄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亲亲我的宝贝，来自周华健。李宗盛的得意门生呢非常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位呢，人气未必比周华健低，谁呢？梁静茹。其实呢，发觉梁静茹呢真是算是无心插柳啊。当时呢，这个李宗盛在给无印良品制作专辑《掌心》，并且呢在为他们挑选这样担任和声的人，结果呢挑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然后这个播放器呢旁边就有一个播放器，就开始随机播放其他人唱的歌曲，结果呢播着播着就播出了这个梁静茹的声音。哎，李宗盛之后说停，这个声音不错呀，立刻就找人联系他，通知他来试音。那么当时呢，梁静茹按照要求唱了几首难度特别高的歌，李宗盛真是觉得有潜力，值得培养，于是呢大笔一挥，直接就签下了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李宗盛和梁静茹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共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 小女生长大了啊， 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要比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你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静茹最近跟我讲说，她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明明白白我的心，来自李宗盛和梁静茹的版本。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成龙和陈淑桦。丁丁的妈妈说，高中的时候学校让我们做职业规划，班主任呢是语文老师，也是年级组长。当时呢我说我的理想就是当语文老师，记得那时候呢他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呢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那句话，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唐文也说，印象最深的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18个教师节。那敢问您今年是第多少个教师节了呢？他说那天在加班中度过，但当时班里的孩子们给我唱了一首《感恩的心》，特别的感动。熟悉20世纪90年代歌坛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张雨生和张惠妹这对师徒，是吧？ 从一个喜欢唱歌默默无闻的小姑娘变成当今歌坛举足轻重的歌后，张惠妹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足以改变人生的机遇。那么其中的认识伯乐张雨生必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张雨生呢，为他创作和制作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姐妹》，使得张惠妹呢就像一颗这个辛辣的炸弹，咚，炸掉了整个华语歌坛，并且呢成为了台湾地区第一位首张专辑销量就过百万的歌手。所以说呢，张惠妹的辉煌真的是离不开张雨生的支持。当年的两个人还合作了一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也是张惠妹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录音室录制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张雨生和张惠妹的共同演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歌坛当中的师徒。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其实呢，在歌坛上有很多师徒关系发展到最后呢也会变得非常尴尬，主要是因为各个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的关系呢就变得很复杂。我们就说这个张韶涵嘛，她曾经是林隆璇的得意门生。林隆璇的身份那就多了去了，本来是歌手是吧，她跟李圣杰合唱的那首《你那么爱他》当年很火，那么同时呢她也负责培养歌手。当年呢就是她发掘了张韶涵，并且呢促成她和福茂唱片签约。那么正式出道后呢，林隆璇那既是张韶涵的师父，也是她的经纪人，那么对于她的事业跟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无奈的是张韶涵和唱片公司决裂，导致呢林隆璇就很为难很难做。一边呢是对自己有过恩情的唱片公司，还有一边呢是自己一手培养的人。不过呢这事儿之后呢，林隆璇呢似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没有再签过新人了。一起来分享张韶涵的歌《失忆》，这也是当初林隆璇为张韶涵打造的歌曲。 夏雨后还给蓝天 分手后不算亏欠，跌跌撞撞的缠绵，认认真真的实现，这样谁不流泪，就当作最后几吻吧，释放在这时间中不算惩罚，热热烈烈的沉沦，冷冷淡淡的抽身，我似是残忍的吗？我如何假装我心里不再有你，趁你毫无清醒，你却是一场的平静，习惯慢慢适应，这样就能转移自己，却是你不安的阴天，毕竟我不慷慨，我并不想害自己。热热烈烈的沉沦，冷冷淡淡的抽身，我算是残忍的吗？我如何假装我心里不再有你，趁你后清醒，你却是一场的平静，习惯慢慢适应， 诗意来自张韶涵。 WJH 说，如今的自己守在讲台上20多年，教室见证了我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还会陪伴我步入老年，教育人生无怨无悔，真的祝福您呐。那么和张韶涵相比呢，歌手范晓萱跟他的师父李亚明的关系就堪称模范了。当初呢，范晓萱签在了福茂唱片旗下，发掘并培养他的人呢就是李亚明。不过后来呢，范晓萱想转型嘛，对不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音乐理念上呢和唱片公司发生了摩擦，最终呢选择了解约。那么李亚明呢身为公司的内部主管，也没有办法能为范晓萱争取太多。后来呢，范晓萱签到了别的公司，不过呢私下里跟自己的师父还有联系，甚至呢是在制作新专辑的时候呢都会请李亚明来帮忙评鉴。哎，老师听听看吧，感觉怎么样，打打分给点建议吗？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哈。好吧，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分享的就是李亚明和范晓萱共同演唱的《放轻松》。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像是一把现实的锁，要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哦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

10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傍晚前后，山区有可能会出现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水平，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歌坛当中的师徒。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聊在各位成长道路之上，有没有哪位老师或者说是老师跟我们说的哪一句话让各位始终受益匪浅呢？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哈。船长说了，小时候不懂事，长大了回想起以前的生活，才发现老师们是真的对我好。谢谢在我人生道路上出现的每一位我曾经喜欢或不喜欢的老师，谢谢你们将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无私的赠予我们，祝你们节日快乐。我觉得这位船长哈哈心胸还是很宽广的哈。我身边呢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是开玩笑哈，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会说到小时候那位老师对我特别特别不好，然后到现在还记得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有时候倒过来想一想没有必要，对不对？老师呢上课去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导给我们，他也不图我们什么，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成才，成为栋梁。好吧，我们继续来说回节目的主体内容。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一对实力超强的双胞胎兄弟，而且这对兄弟呢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呢是来自新加坡的李伟松和李思松。这二位呢最开始是以歌手身份出道，后来呢转到幕后担任制作人。那么就在他们转向幕后的同时，也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个音乐学校，发掘与培养音乐人才的方面一直在不遗余力。虽然说在这所学校念书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够称得上是他们徒弟的人不多。林俊杰、黄义达都在这儿读过书，而且也都是学院当中的佼佼者。但是这两个人呢还不能算是李伟松和李思松的徒弟，还能称得上是这两个人的徒弟。而且大家比较熟知的是谁呢？孙燕姿。孙燕姿呢原本是毕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后来呢因为喜欢音乐，妈妈呢又给他报名了这兄弟俩开的音乐学校，后来因为在学校里表现不错，所以说呢被华纳唱片顺利看中。当时呢李伟松和李思松呢是很看好他的，所以说呢收他为徒，并且呢在出道的早期就为他制作了很多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一起来分享孙燕姿的非常好听的我怀念的。 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 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我怀念的来自孙燕姿。北里寻他说，高中时的班主任姓黄，也是语文老师，其实呢没比我们大多少，也就十岁左右，在教师团队当中算是最年轻的了，但是他呢懂得好多呀，不管是专业知识还是为人处事的道理，在讲台上呢是我们的老师，下了讲台就像是我们的大哥哥。毕业之后呢和他偶尔还有联系，偶尔聊聊生活琐事、工作变化，还有教育下一代的方式，现在反倒更像是朋友间的交流。对了，高中校服我一直留着，当时有两件校服，一件是全班同学的签名，还有一件呢是只有他的签名。衣服的手臂位置有一条是黄色的，他本身呢就姓黄，签名的时候呢直接把自己的名字签到了手臂的位置，真是很想念他。很多歌手呢在成名之后都开始致力于发掘新人，在04年之后呢，歌手周杰伦就曾经发掘了很多人，比如说南拳妈妈、浪花兄弟等等。不过呢这些人跟他的关系呢不是师徒，都是朋友，算是呢相互扶持。那么直到2012年，周杰伦呢才正式收了第一个徒弟，叫派伟俊。不过呢那个时候呢派伟俊才13岁，所以说周杰伦呢就对他一直是以培养为主，直到最近两年才慢慢的把他带到台前去。一起来分享周杰伦和派伟俊共同演唱的 Try 尝试。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动画影片《功夫熊猫3》的主题曲。 So you try. sign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请管理，我送你来逛去，他们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文墙壁古城马丁，在无限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独笔写下的词，在溶解。You have to try to be who you are, and you ought to fly step into the light. 这是来自周杰伦和徒弟派伟俊共同演唱的歌曲 Try 尝试，来自动画影片《功夫熊猫三》的主题曲。在2000年周杰伦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之后，他就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不过呢，他最初的音乐路线呢可是没有那么顺风顺水。那么一开始呢，他是以音乐助理的身份签了吴宗宪的阿尔法唱片公司，主要是打打杂，有机会呢就写写歌。后来呢，吴宗宪帮他出了第一张专辑，也成了他的师傅。不过呢，最终这对师徒是分道扬镳。当初这个吴宗宪的投资的生意失败，面临破产，那不得已之下呢，卖掉了手上的唱片公司。那么周杰伦呢，也成为了交易条件之一。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让周杰伦对吴宗宪很失望，于是呢，二人就拜拜了。不过呢，多年之后的今天，二人好像有冰释前嫌的意思。那么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吴宗宪在自己演唱会上唱了周杰伦的歌。演唱会开唱之前呢，周杰伦也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吴宗宪举办演唱会的消息。接下来分享周杰伦创作、吴宗宪和温岚演唱的很经典的歌《屋顶》。 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 用天线 排成爱你的形状。 在屋顶唱着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献给 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看 梦有你而美。 屋顶来自吴宗宪和温岚的版本，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他跟温岚呢也唱过一次。那么其实在网络上还有一个版本的屋顶很火，就是陶喆和新生代女歌手关诗敏合唱的版本，那是2013年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参加电视节目《全能星战》共同演唱。当时呢节目播出之后呢引起不小的反响，陶喆和关诗敏本身呢也有一些渊源，两人呢是师徒关系。关诗敏呢是美籍华人，之前呢一直生活在美国，后来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邀请到台湾参加录制，于是呢就认识了陶喆。陶喆一看条件不错，于是呢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直接就跟他签约，并且收他呢作为了自己的第一位女徒弟。一起来分享陶喆和关诗敏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好好说再见》。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是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全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如果错了的还能改， 这些年累积的一直受伤， 爱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有期望才会有失望， 让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 好好说再见，来自陶喆和关诗敏。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周杰伦收徒弟，其实呢他跟徒弟的相识还是因为庾澄庆。庾澄庆的身份就很多了，除了歌手还是综艺节目主持人，是吧？当年的派俊伟就是在庾澄庆主持的节目后台遇到了周杰伦，才受到他的赏识。那么说到庾澄庆呢，在最新一届的好声音当中我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虽然说他录制过很多季的好声音，收过很多学员，但最后能在节目之外依旧被他当作徒弟的人不多。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吴莫愁了。12年吴莫愁参加好声音进入庾澄庆战队，后来呢彼此欣赏，不仅这个庾澄庆成为了他音乐路上的启蒙老师，更是他人生路上的帮助和支持者。那么吴莫愁正式出道的时候呢，庾澄庆还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我要给你，后来呢庾澄庆还把这歌当做了自己演唱会的一个主题曲，所以看出庾澄庆对于吴莫愁这位弟子真的是很重视了。好吧，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庾澄庆和吴莫愁的我要给你。我是英超，好歌会说话，明天11点见。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凤凰琴，这也讲的是偏远山区的一位女教师的故事。我是英超，再会了。